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我们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今天呢是中秋节，我们的节目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职工的休假福利。根据国家今年的放假安排，9月22号至24号是连放三天中秋假，25号到30号连上六天的班，从10月1号开始呢，到7号又放7天的国庆长假。那么在中秋小长假和国庆黄金周之间有6天的间隔，那么有一些朋友他会打出一个3加6加7的16天长假组合，当然这要求的是您有6天的年假可以安排在中间。如果对于工作时间不足10年的年轻的员工来说的话，年假只有5天，您可能还需要请一天假。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考虑把国庆黄金周和他的年假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国庆黄金周的最后一天10月7号正好是星期日，紧接着呢又是一个连续5天的工作日，然后又到周末，如果用5天的年假来休那5个工作日，这就有一个7天的国庆黄金周的假期加5天的年假再加2天双休日，总共14天的长假啊。如果你要是工作时间更长，超过10年的话，那拼假的方案就更多了。拥有10天的年假，可以先拿6天填补中秋和国庆之间的空缺，然后再把剩余的4天用在中秋假期之前，当然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或者是国庆长假之后，这样的话可以拼一个长达20天的超长假期。但是想得很美好，如果你向你的领导提出这样的方案，您觉得领导会批吗？年假能不能够拆开来休呢？如果请这么长时间的假，到底合不合理？有没有法律支持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陈某通过网上求职，到了一家家电销售公司，从事的是客服的岗位。他和公司呢签订了劳动合同。陈某啊特别喜欢旅游，每年都会和朋友相约进行一次远途的旅游。因为需要外出旅游，所以呢他向公司提出想把当年五天的年假一次性休完。公司收到他的请假申请之后啊，跟他说现在这个时间段客服非常的忙，你也知道我们这个旺季啊和这个假期啊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长时间请假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安排其他的员工来顶班，所以呢你能不能把年休假呢拆开，或者是等一段时间再用。由于早就预定好了旅游的行程，陈某收到公司的回复以后啊，不以为然，他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外出旅游。当他旅行结束之后回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却收到了公司出具的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公司以他旷工五天为由，按严重违纪的处理方式来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当然，陈某很不愿意，他认为公司是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于是就向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要求公司啊恢复他的劳动关系。陈某呢，他也有自己的理由，他说，我查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这个条例是这么规定的，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有带薪年休假，所以我的这个年休假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有权决定是否享受以及如何享受我的年休假，你们公司按旷工来处理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司方呢是这么想的，法律是赋予了你休年假的权利，但是也赋予了用人单位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的权利，所以公司根据生产工作的需要没有批准你的请假申请，属于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你把公司的决定当儿戏，无故缺勤，这显然是旷工行为，所以我们有权根据规章制度解除和你的劳动合同。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判决结果，最后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职工有享受年休假的权利，但是用人单位有权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统筹安排职工的年休假，现公司以年底客服业务繁忙为由要求他合理安排年休假计划并无不妥，陈某在得知公司不予批准年假的情况下无故缺勤已构成旷工，公司根据现有的规章制度解除和他的劳动合同并没有过错，所以对于陈某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不予支持。结合这个案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律师的点评。律师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年休假的安排权到底是属于职工本人还是用人单位。在2008年1月1号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当中，确实赋予了职工享受年休假的权利。随后呢，人社部又发布了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对这个条例呢进行了细化。根据条例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五天，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已满二十年的年休假是十五天。同时呢，条例还规定，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当休的但是没有休的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这个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 来支付年休假工资的报酬。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休年假是法律赋予职工的权利，也就是说休还是不休的决定权确实在于员工。那么如何休的决定权是否也在员工呢？那么根据条例的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且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来安排。哎，从这个规定当中，我们能够看出来，统筹安排权还是在用人单位的。如何休，用人单位在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的情况下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陈某在公司不批准其年休假申请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那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最终也导致了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结果。所以我们想说的是，休假是员工的权利，但是您打算什么时候休还得要经过单位的批准，但是也不能说您每次提出的申请单位都不批准，或者是单位认为您每次提出的申请都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公司在庭审的过程中确实也提供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年底了客服业务比较繁忙，所以用来证明他们不批准陈某请假的理由是有合理性的。如果说单位没有任何理由，只是觉得你不能离开这么长时间，不批准你的年休假申请，那确实是侵害了劳动者的休假权。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休息是为了我们能够更长时间的工作。在这里再次祝大家中秋假日快乐，好好安排自己的休假计划，工作、生活、家庭、事业两不误。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甘 有古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 放烟花，中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重点来说一说女职工的一些特殊的休假权利。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北京志诚律师事务所的霍威律师。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录音是我们在一个和劳动者面对面的讲座当中，霍威律师和劳动者的互动。那首先呢，他从女职工的三期说起，也就是怀孕期、生产期以及哺乳期，他们应该有哪些休假的权利。和劳动者面对面的讲座当中，霍威律师和劳动者的互动。那首先呢，他从女职工的三期说起，也就是怀孕期、生产期以及哺乳期，他们应该有哪些休假的权利。 三期呢，大家都清楚，就是孕期、产期跟哺乳期。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是怎么计算呢？那大家就是有必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怀孕之后呢，都有一个预产期。但是实际上，这个预产期呢，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时间。但是真正什么时候请产假，那这个时间呢，法律是有一个比较相对一个指导性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在孕期呢，怀孕是主要是指怀孕至产前的15天，也就是说你在怀孕之后至到预产期的前，因为预产期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在它预产期的前15天就可以休产假了。但是呢，现在很多很多情况就是现实中呢会有一个比如说早产，或者是说还有一个就比较推迟的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来怎么确定呢？法律规定呢是这个产期呢是98天，其实这98天呢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可以予以协调，并不是指必须在产前15天休，也并不是说指那个产后80天这个我的产假就到期了，不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然后就是涉及一个哺乳期，哺乳期呢主要是指产后至小孩满一周岁，也就是说对于每个女职工来说，小孩满一周岁的时间那就是你的哺乳期已经到期的时间，那她相应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呢就与正常的劳动者是一样的了。很多女职工呢因为自己的特殊原因以及孩儿的这个就是成长情况呢，可能不能正常的来提供劳动，需要休假。但是这个休假呢，很多人俗称的就是保胎假。这个保胎假呢，它不同的省市对于这块是有不同的规定。那北京市呢现在是没有这个保胎假的规定，但是有一个什么假呢，就是如果确实因为职工的原因然后身体上的原因导致无法工作的话，那是有一个病假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只需要这个女职工到医院开具一个需要休息的证明，这个呢一定要盖上医院的章才有效，否则呢用人单位可以对于这个假条是不认可的。另外呢就是给大家提醒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办理了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女职工呢也确实需要休息，但是她由于当时呢就是在她正常休息的时候她没有去开这个病假条，事后呢因为单位说那你如果没有病假条的话那就视为你事假要扣工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去开了一个在外边找了一个所谓的黄牛开了一个假的假条。那这种情况下呢最后经过仲裁法院呀都认定这个假条呢是违法的，相当于说伪造证据，那这种情况下是法院呢是不支持的，所以这种情况非常不可取。就是说一定如果说确实需要休息，那一定在治疗的时候给医生说明我需要开具一个假条，然后呢盖上医院的章，这样呢由于女职工这个怀孕期间特殊保护，基本上法院啊即使说经过这种诉讼的话，法院也都会认可，即使说不是用人单位，因为有用人单位呢会要求劳动者必须到一定的就是指定的医院去看病，但是如果说因为怀孕是不是指定的医院，那这种呢其实法院也是认的，但是就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开具真实的假条。还有一个就是哺乳假，就是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一小时的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加一小时的哺乳时间。也就是说，正常情况来说，单位呢应当给每个职工安排一小时这个，也就是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安排一小时的哺乳时间，可以在上班之可以是晚上班，或者说早下班这个，但是要保证有一个小时的哺乳时间。这个是法律呢，只是说没有具体细化到应当是晚上还是说早下，这个呢可以自由安排，但是要跟用人单位协商。第三个主题呢就是产假的规定，这个是跟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这个呢是北京市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那个修改之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女职工，就是严格限定了这几类群体用人单位这种性质。那很多人会说，就是比如说这种个体工商户就是并没有在这里边，会不会算作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是按照其他组织这个分类在其他组织这一栏，也就是说即使是个体工商户的这种单位性质也应当安排休产假。按规定生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30天。这块这儿有一个法律规定是按规定生育的。什么叫按规定生育？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在用人单位呢会有一种，比如说没有办理结婚证而生育的，还有一种是违反了法律规定，比如说当时的政策是生一个孩子，但是他超生了。那这种呢实际上来说就不属于按规定。 比如说当时的政策是生一个孩子，但是他超生了，那这种呢实际上来说就不属于按规定生育的，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应当享受这个产假呢？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这块有很大的分歧，就是有的人会认为呢，这个他已经违反了这职工如果说超生或者说未婚先孕然后生育的这种呢，他是违反了国家的人口局那个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那这个呢他就相当于说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就不应当享受产假。那实际上来说在现实生活中呢，一般情况下来说，如果说用人单位因为女职工的原因导致的这种违反了规定，是不是应当享受这个产假的问题，基于对于这个身体上的考虑，我认为呢还是应当休产假的，但是可能对于产假工资这一块是值得商榷的，就是说他违反了规定应不应当再支付这种产假工资，那这个呢我觉得可以跟用人单位协商，法律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这个现在是没有了晚婚晚育假，也就是说现在是法律规定的叫奖励假30天，然后实际上来说对于产假总的天数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只不过是这个说法已经变了，叫奖励假不再叫晚育假。配偶呢享受陪产假15天，这是一个最新的规定，因为以前法律没有规定配偶应当享受的这个休假时间，但是现在呢北京市的这个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了配偶要享受陪产假15天。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更新的一规定呢，也就是说由于这个女职工的一些比如说特殊原因，就比如说家里没有人给看孩子或者说身体状况的问题呢，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如果用人单位同意的话可以再增加假期1至3个月，但是这个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是可以并不是说必须，只要用人单位同意，那这个产假呢是可以适当增加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婚假的问题，以前呢就是婚假的法定婚假是3天，但是现在法律明确规定了要增加那个假期是7天，也就是说目前北京市的婚假天数呢是10天。那这个婚假呢各地的规定也不一样，就是最长的可能有到30天的28天的，最短的应该是北京算是比较正常的了吧，就是相对少一些的我认为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17条的规定，17条这个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第1句，就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2个子女，原来是1个子女的，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种非正常的状态，比如说再婚家庭啊这个生育子女的问题的一个法律规定，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就是生育2个以内子女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符合以下三种情形呢，可以夫妻双方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也就是第一个是再婚夫妻婚前仅生育一个子女，婚后已生育一个子女的；第二个是再婚夫妻婚前生育2个以上子女，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的；第三个是夫妻共同生育2个子女，其中一个经指定医疗机构鉴定为非遗传性疾病残，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当然了，这些如果说这些就是需要生育这个再生育子女的话，那都要有一个医院的证明，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灯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白天天晴气爽，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另外夜间风轻云淡，适宜赏月。好的，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那在我们沟通交流的现场，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向我们提出了他们和家里人所遇到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呢还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那个我媳妇是在那个物业公司是干保洁的， 在物业公司做保洁 啊，对对，他也没跟我说过这种事情，你知道吧？所以说没签合同，我都问他没有签合同，没签合同呢，要出点事儿啊，出点啥事儿，什么事儿，就是说这怎么解决呀？ 好，他提过吗？向物业公司？ 都没签，好几个都没签。我问过他， 就是他向领导提过这事儿吗？ 这个事儿没有，都没提。 为什么没提呢？ 领导也不说这事 儿。领导不说，他也不提。 都没提。 啊，那您没告诉他，要问问去？ 没有，我没告诉他呢。 那你们有顾虑还是有什么考虑？ 顾虑，万一出点啥事儿呢？到时候我们需要怎么解决这事儿？恐怕万一…… 那您坐哈。其实您问的就是劳动合同的问题，这不仅是女职工了，所有劳动者都应该知道。 您好，就是您提的问题呢，就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也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虽然说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在现实中呢，还是有一些单位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那对于这种情况，那权利如何保障呢？就像您说的，就是说没有签订合同，可能如果打官司就相当于没有证据，那维权的时候就非常困难。所以呢，对于劳动合同法对于这个合同这块呢是这样规定，就是在用人单位工作如果说是没有满一年的情况下，那你可以要双倍工资，从第二个月开始可以要双倍工资。比如说你第二个月的工资是3000，那用人单位因为没有给你签合同可以再要3000，那这个是在不满一年的情况下可以要双倍工资。如果说满一年了，那法律又有明确规定，就是超过一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那视为与单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是视为，但是实际上来说你还是没有签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可以给单位要求，我要求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对于你这个劳动者的权利是又是一种保障。就是说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后呢，那用人单位就不能随便跟我解除劳动关系了，这个是就是你的权利是这样保障。但是在操作当中怎么操作呢？建议您一定要用书面的形式给用人单位提出，我要求签无固定合同。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虽然说劳动者提出来了，但是是因为口头的，那 那到打官司的时候举证的时候就很难，就是法律规定是这样，就是说那你要向用人单位提出，那你怎么证明你提出过，所以呢最好是以书面形式或者说有其他人来见证的情况下，这样呢就是对于纠纷的产生或者说到时候维权的话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要向某个部门求助的话哈、啊，通过政府部门去跟这个物业公司沟通的话应该找哪个部门？ 对，您可以去劳动监察。对于这个劳动合同的签订呢，劳动监察大队是有专门的这种，他这是有这种权限的。 我给您一个提示啊，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枪打出头鸟嘛，刚才你也谈到了好多人都没签，对不对？可能还要一个以后在这工作怎么跟领导相处的问题，不能被领导穿小鞋，所以您可以像刚才霍律师讲的那样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因为很多人呢他得来查呀，是吧？劳动监察部门也会保护咱们举报人的这个个人的权益和隐私的，是吧？ 对。 现在好多人呢，他为了买房，他这离死婚，他结死婚，是吧？那么问题是，又结婚了，我还可以休婚假吗？同意的举手。我又结了一次婚啊。我还可以再休婚假吗？ 可以， 都可以，都认为可以是吧？ 对呀、 啊。好，好。那如果跟同一个人呢？ 同人 那也可以。来，您说说可以吗？ 我认为，如果跟同一个人的话，可能是不可以。如果要是离异了再找再结婚，第二次婚姻可能是如果休一次婚假了，第二次可能相应该要缩短很多，应该。 啊、哦。 象征性的给你一些。 啊、哦。还有人说，就是如果是。复婚的话不能再有婚假了是吧？啊、嗯， 我感觉很少， 要么也得减少几天是吧？我们问问律师这个事儿怎么界定啊？我们来一个趣味问答啊！刚才聊的好像都是挺不开心的。 啊，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呢，确实很风趣，然后呢，也很有很大的争议性。其实现在法律呢，并没有规定因为几次结婚是否跟同一个人结婚而不再享受婚假，法律并没有规定到这么细。只是规定了婚假的规定，享受北京市目前是10天，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不能因为我跟其他人，比如说我可能就不同的人结婚啊，就是第一次我可能跟他结婚了，那这个我有婚假，不能因为第二个人我跟人另外人结婚，人家第二个人就不能享受这婚假了，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就是对于另外不管是男方女方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认为呢，只要是符合了这种。结婚和离婚的这种条件，再婚，即使再婚，即使跟同一个人复婚，我觉得真应当享受婚假。 嗯，好，只要相信爱情还是好的啊。好，我再替女职工们提一个问题啊。其实女职工呢，是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稳定，也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这个繁衍啊昌盛，所以这个权益呢一定要重视。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这样，也是趣味问答啊。现在国家都提倡生二胎了。很多人想，那我最好一次搞定，生双胞胎。生双胞胎的话，他如果还自己喂奶啊，有这个每天啊都有这个哺乳时间的话，大家觉得每天有几个小时喂奶，啊可以回家喂奶，您觉得？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啊？那我们请问女职工回答，您觉得几个小时？ 我不知道。 您不知道，您觉得呢？ 俩小时。 为什么？ 因为时间太长了，孩子饿得受不了了。 哦，那生三个呢？ 这个不知道。 生三个就不知道了。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有的人会问说，法律规定说提倡生两个孩子，那我一胎就是生两胎，大家理解成生两胎，我一胎生了俩，我还能不能再生了？那这个实际上来说法律大家可以更仔细的了解一下这条文啊，就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而不是两胎，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头胎就生了两个双胞胎，就生了一个双胞胎两个孩子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如果说你的生了三个，那当然这个呢法律是不禁止的啊，就是说如果是一胎生了三个，这个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能有两个孩子，说白了就是这样，就是即使说你是一胎生了两个或者更多，那这个就不能再生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对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刚才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第二条的规定，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增加产假15天。那相应的这个就是每天休几个小时的问题，就是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的哺乳时间。 哎，生两个每天多一个小时，那这一个小时怎么安排大家知道吗？我问问，这一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怎么安排？这位先生，您觉得呢？ 不知道了。 都不知道啊？您觉得呢？ 我也不太清楚。 后面的女士，你们觉得呢？ 应该提前1小时下班吧。 您觉得是提前1小时下班啊？那位姑娘，您觉得呢？不太清楚。看来大家都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啊。这1小时怎么安排？或2个小时？ 啊，主持人今天问的问题都很尖锐啊，都是指出了我们在法律制定过程当中的一些不明确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休假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看，刚才就是这样规定。但是具体应当怎么休，是晚上班还是说早下班？这个呢是要跟用人单位协商的，就是说如果说用人单位有规章制度的话，那是按照规章制度来执行，如果说没有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这个是实际上是可以协商的，就是可以自由安排，就是但是要保证这个时间问题就行。 好，那如果说我们家孩子喝奶粉，我不用回去喂奶，我这1小时或2小时在单位工作了，我可以申请加班费吗？ 您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啊，就是这个加班费问题，实际上来说啊，这个相当于说一定程度上属于劳动者自愿，这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应当支付加班费的情形。因为这个如果就像很多包括现在主张加班费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实际操作当中会有很多，就是在包括在诉讼当中，其实包括仲裁或者法院都不太会支持这个加班费。支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对于这块就包括劳动争议司法解释3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劳动者主张加班费呢，他要提供一定的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呢，对于每个劳动者来说就是很难来证明我这天加班了。而且呢，现在操作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加班法律规定的加班呢是由用人单位来安排的，那这种情况下才需要支付加班费。你比如说有的劳动者可能今天我的工作没有做完，那我又加班了2个小时，那这个2个小时那实际上来说是由于你的工作效率问题而造成这种加班，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向单位主张加班费。所以这一块来说呢，我理解成如果说做得好的单位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尤其是在这种哺乳期之间的这个女职工，那应当是一定的鼓励，可能会支持，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单位是不太会给这部分的加班费的。 好，现场还有朋友有问题吗？可以举手示意我。 我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8月份入职，然后公司签合同的话，他是9月份签的，签订的合同日期写的是8月份的事，然后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是他那个签合同的时候，工资规定实习的时间是2个月，然后工资是3000，但是签合同的时候他写的是3500，然后 那不更好吗？ 他写的是3500，实际发了是3000啊。然后我说，根据这两种情况问一下，这种这份合同是不是构成了欺诈，或者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8月份上的班， 对， 9月份才签合同， 对，然后这个签合同的日期呀、写的是8月份的 啊，就是合同上写的那个工作日期还是8月份，但是9月份才给你这个合同是吧？ 补签 的，合不合适？第二个就是。实习期呢，实际只拿到3000，但是合同里写的是 3500。 您刚才讲的是实习期还是试用期？ 试用期。 试用期。 对、 啊、好好好，来，请坐啊。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个劳动合同的签订问题，其实规范的情况下应当是哪天入职哪天签订合同，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很多单位由于种种原因吧，他可能当时不能签。都是就是比如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一个倒签，这种倒签的情况下，实际上来说，如果是在诉讼过程当中呢，它也是仍当是有效的。因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倒签其实也并不违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倒签如果是说这个主张欺诈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要进行一个鉴定，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啊，进行鉴定。但是做司法鉴定呢，由于这个技术呢，很有可能鉴定不出来。就是这个问题呢并不影响，这个影响这个合同这个欺诈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签名不是你本人签的话， 那这个呢就相当于说，即使如果是别人给你签的，那这个呢就认定是应当是认为是无效的，应当说你还可以主张这个双倍工资，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日期呢不关键，关键的问题是本人的签名，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合同这个时间问题啊，就是法律是明确规定是从第二个月开始要双倍工资，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实际上是来是给用人单位的一个宽限期，也就是在这一个月入职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呢，那双方呢就是第一个是可以互相选择，第二个呢就是给用人单位一个时间，所以法律规定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可以要双倍工资，刚入职的当月是不能要双倍工资的啊，这个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问的是那个 试用期啊，是拿了3000， 啊，合同倒是签了3500，是这样啊，就是合同当中呢这个约定3500，这只是双方的一个约定，但是为什么你到手的工资只有3000呢？因为要扣除社保，要扣除公积金，所以这两项钱呢都是由用人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说从你的工资当中要扣除。 这个社保跟五险一金它是到12月份才给我上 的。就是这我跟你解释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可能你到手的工资比你签订合同的这个数额要低，也可能高，但是低的情况呢就是有可能是给你交了社保，给你交了公积金来扣除了，因为这项钱呢是由单位在你的工资当中扣除，也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你的保险交了300，你的公积金交了200，那你的工资合同当中约定了3500，这些钱要扣除之后呢可能你到手就3000，这是有可能的。另外这个保险问题呢，如果说单位在你入职的时候没有给你交保险，而是过了几个月才给你交，那你这个呢可以到社保稽核然后去填一个要求单位补缴的这么一个申请，然后呢单位是从入职的当天就应当给你补社保，这个补上是没有问题的。社保稽核是有这个权利的，社保稽核是专门查处用人单位未缴纳或者是未足额缴的这个情况的，所以你只需要去社保稽核投诉就可以。 严格来说呢，他就应该是8月份开始上社保，是吧？8月份合同生效，8月份领工资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律师来自志诚律师事务所哈，专门和大家来聊一聊女职工的这个权益怎么保障。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呢有很多的劳动者啊，他们是给这个个体工商户打工，那么在个体工商户呢，比如说他就开了个早点铺是吧，开个早点铺能要老板给我们自己上五险吗？特别是女职工的生育险，大家觉得老板会上吗？都摇头不会。那我们可以要求老板上吗？如果他不给上，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在外面找一地儿自己把这个险上呢，自己上五险呢？或者是说我们两个人现在都没工作，但是万一哪天怀孕了呢，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把这个五险先缴上呢？好，我们问问律师哈。 首先呢，就2011年7月1号社会保险法出台，专门把个体工商户纳入了缴纳社会保险的范围，也就是说即使你是在个体工商户的单位工作，只要他领取了营业执照，你都有权利要求他去给你交保险，这个是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如果没缴，去社保稽核投诉没有问题。目前是这样啊，就是社会保险呢，就是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五险是必须由用人单位来缴纳，个人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个人你是缴不了的。但是如果说具有北京市户口，可以有一个人灵活就业的一个这个保险，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北京市户口，那这个在北京市是缴不了的，只能去你们当地可以要求缴。但是现在好多人呢，就是可能跟这单位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但是有这个单位，以单位这个名义，就是只是说挂单位的名儿来去交保险，然后呢可能这保险这个钱呢也是自己出，那这个在虽然说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很多人这么操作。 还有问题吗？ 在下半月入职的时候你要求让社保让那个单位上社保，他也不给你上，怎么办？如果我打个比方，我在这月的20几号开始入职了，这月我想那个上社保，但我不想间断，这种情况下就是单位不给你上 啊。你想社保不间断是吧，连上就在 这个事情很常见，就在我们从一家单位换到另外一家单位的过程当中，是吧？社保别断了，这事儿该怎么办，是吧？ 对对对， 啊，就你在离职前，要问上一家单位啊，他的人事部门说社保上到几月份了？上到七月份了，还是说上到八月份了？这个月上完了，那么你要跟下一家单位做好衔接，告诉对方，我的社保上到七月份了。你能不能从八月份开始上？啊，这个要告诉对方，他的人事部门如果决定录用你了，那这个社保肯定会给你补上。但是呢，要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社保局啊，他不是天天接待这些单位去上社保，他也有这个工作时间的，不是说你想今天上就上上了，这么多单位呢。所以说呢，单位呢可以有一个时间去帮你办理，啊，不是说你今天二十号了，或者说的更极端一点，二十八号了，你就得给我把这月社保上上，啊，那样不现实。所以你要跟前一家单位问好啊，前一家单位给你上到几月份了？那么你在离职的时候呢，把握好这个时间段。 它是按连续工龄来算，就比如说你的养老要缴够十五年的话，是连续，中断也没有问题，啊。 中这个中断涉及到买房买车啊。 涉及到 这些，但不涉及到你的这个医疗啊、养老、工伤这些都不涉及哈。好，非常谢谢来自北京智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霍宇律师今天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和案例，谢谢霍律师。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好了，听众朋友，燕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像这样类似的法律分享会、法律问题互动答疑，我们还会举办多次。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提前把您的问题啊发私信给我们。联络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发私信，我们都可以看到。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见。 轻轻明月光，照在大海上，海上轻波浪，深深入梦乡。梦乡千里外，梦里好风光，风光似旧时，明月你模样。多想夜夜倚在你身旁，一时停不下，匆忙。多想夜夜倚在你身旁，停不下，匆忙。啦啦啦啦啦。